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影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信步的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梦摇曳着清晰的梦，真实又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中通 是没有时间思考，要去争取每分每秒，从四岁练习体操到七岁独身住校，无论金牌或是银牌都是我的骄傲，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意想不到。 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 像是体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是梦一大，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想要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恣意发光的刹那，完美无瑕，你和我向未来出发，成为 少华，身后绚烂 听完之后让人觉得充满动力的一首歌曲， 非常振奋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不是第一次听了哈，来自熊猫糖的《一梦为马》，但这个版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叫做壮志骄阳版，因为他携手了7月28号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亚军一起萧若腾一起来演唱了这首歌。 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周中的时候哈，给各位带来一些些动力，我们要继续把接下来的几天的工作做好哈。来，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迎来星光熠熠的 简 弘 毅。对，此时此刻他好像已经在我们大楼楼下传达室了。一会儿我们让导播下去接他一下哈。 是，一会儿上来以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除了有一些大家提出来的要求，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我们会准时放送之外，那同时也有一个小小的盲盒，怎么样去拆解谁又送给谁的，你又能听到谁的声音？我们同样把这个悬念留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是 跟各位来分享。同时，我们的 Listen to One 这样的我们的一个特别企划还是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依旧会听到飞儿乐团他们的《钻石之心》专辑当中的新歌，以及过去的老歌，一起来回忆，一起来追忆。而且今天的片花也听到了，已经集赞成功了，将会很快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进行打卡， 也就是后天哈。 没错，星光熠熠的一天即将开启。来，今天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破晓》。 拒绝着伤，而我在等待。 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破晓。而这首歌的制作让人想到了林肯公园，在某一个时期会有很多这种 DJ scratch， 就搓盘的那种音效，在这首歌的尾端也可以听到哈， 也算是第二代南拳妈妈发表的一张比较成熟的作品了。有中国风的牡丹江之外，还有比较好听的我们经常听的橘子汽水啊， 是的， 还有这首破晓， 非常的清新哈。我们也知道之前听到那首歌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追寻梦想，一路去寻找自己的阳光跟骄阳。那很多时候可能在路上我们更多碰到的并不是一路阳光明媚，也会出现说有一点小阴暗小灰暗，但是我相信破晓黎明就在前面哈。所以刚才这一首歌曲，我们也是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寻找阳光的意味进行下去。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在放歌放了 King 乐团 Spiraling， 在最开场的两首歌的时候给这个节目大概下了一个基调，同时也留了一个小小的尾巴，就是在今天要补上的。 是的，好像说要有一个抒情摇滚版的他们之前稍早前的一个作品。 是的，就是来自于 King 乐团，这一首歌叫做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只有我们知道的那一个小角落。听到的就是非常典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钢琴摇滚的风格的一首歌曲，来感受一下。 I walked across an empty land. 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felt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sat by the river and it made me complete. Oh, simple thing, where have you gone? I'm getting old and I need something to rely on. So tell me when you're gonna let me in. I'm getting tired and I need somewhere to 摇滚柔情， 这首歌柔情下来主要的方式，一方面是主唱在唱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声音的一种放慢跟悠扬，然后另外他歌词里面讲到的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份可能从小的爱恋，每个情侣每一对爱人之间可能都有属于他们独家记忆的小角落或者这样的一个地方，当可能各自纷飞散去之后，你每次路过那个地方都能够牵起你对于过去美好的一些记忆跟回忆。 还有像我们这种英文不太好的听这首歌，更多的感觉可能放在他的钢琴的元素上，因为有钢琴的音色，对，所以就觉得哎，这首歌浪漫起来了。 钢琴摇滚其实也自成一派，有很多的乐团跟歌手，他们都是以钢琴摇滚来著名的。钢琴主要取代的是在摇滚音乐当中，它吉他的那一部分特别锐利的音色，把那一部分亮色给抹掉了的时候，在听觉上来说，可能就显得棱角少了许多，更加的柔和，所以也会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让人觉得有这么一种抒情，甚至是小小的悲伤跟忧郁的感觉。然后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其他以钢琴摇滚知名的乐团的音乐，我们一会儿穿插的慢慢为各位来送上。而接下来我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也是有钢琴来牵头来游走其中，来自于李霄云，这首歌叫做《习惯》。 我背了分开的冷淡，也攒了声音的无奈，这样转得慢，学着放得开，快结成伤疤的未来，请在脸上一股颓废的神态，我演了上百种释怀，还念了无数段对白，爱爱爱，没有哭出来，血不流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上都不明白，怎么替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着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流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绝不留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上都不明白，怎么听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着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 新的李霄云比起来，过去的李霄云有点小心翼翼哈。 跟新的李霄云现在这张新专辑比起来，我觉得这个更加偏流行一些。 是的， 对。然后现在呢，可能更有李霄云自己的风格， 没错。 然后还是中性的低音的音区，但是他现在所想的所有东西，他自己个人化这种 印记和标记更加明显一些。 之前这首歌我们在听的时候，里面有着好多这种弹跳的小 R&B， 然后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他用的钢琴也是更偏高音区的那些的一个伴奏哈。那很多时候这些传递的不同的情绪跟音色，一个钢琴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触。高音区的你觉得总是有一点小小的青春洋溢，内心有一点小躁动，而如果用到更多低音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的安静。 绕回来了。 哎，周杰伦，对，同样这一首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钢琴穿插游走，尤其来定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安静。 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怎么 这家打折呢，五折起。 是大前年的样子，不五折谁买？ 哎，你看那家促销呢，买一赠一。 是买拖鞋赠鞋带，你让我记哪儿？ 你可真扫兴，怎么装修你定那么痛快呢？ 咱家两居室，商量的装修预算多少？ 18万。 咱定全包圆花多少？ 13万。 这都快装完了，让咱加钱了吗？ 没加。 还说吗？ 说呀，说电话呀， 400-606-8866 啊。 活动详询店内。 我说，他们说全包圆增项特别多，怎么到现在还不让咱加钱呢？ 我说，庄稼地里烂了菇那么多，怎么还没给灭完呢？ 那智能门锁好几种开锁方式，你都学会了吗？ 那多功能茶几能变餐桌，你看看外边卖的贵吗？ 算这算那，算装修总价不就完了吗？反正咱没多花钱。 那么厚实的防盗门也是白送我的。 是打400-606-8866，白送老房业主的。 活动详询店内。 哎，你说这全包圆说给打折，不会少花钱了，质量也打折吧？ 那咱就啥折扣都不要，原价买呗。 不行，哎，你说站上全包圆的优惠，就能不加一分钱把金丝檀木家具也包圆了，不会是假的吧？ 查查金丝檀木多少钱，咱补给人家。 不补，暖气、防盗门、智能电器都白送，他们不赔本吗？ 咱花10万，别让人赔喽，咱给20万。 你真能抬杠！ 你打400-606-8866问问呗。 活动、机器不密集等信息，详询店内。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This world is very complex. 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蝶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直在思考，让你了解我的好，却忘了常常对你微笑。失去的忘记的，我会尽力去弥补，你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王力宏简直是太会了。什么叫简单的歌？平凡又深刻，在他心目当中是简单的歌。其实要把很多很多的深情用很简单的话来表达，还挺难的。 是的， 嗯， 能够表达到别人的心里去。 嗯， 这首歌同样也是我们能够听到有很多钢琴在其中，最开始的钢琴，然后慢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在近景观察一条河一样的在流淌一种心情，然后慢慢的把镜头拉远给一个大全景的时候，所有的弦乐再进来，都会有一种非常流畅的感觉哈。来，今天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继续带来一些可能跟钢琴有一些关系的音乐哈，然后同时蒋红毅已经在外面了， 真的 跟各位来更新一下， 是， 嗯， 已经坐在我们的导播间，准备随时就 stand by， 随时进来可以开始我们的直播。 对，嗯，现在各位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镜头是对着我们两个的， 哎， 如果可以再匀出来一个，我希望能够对到外面，但是算了啊，先这样。对，同时提醒大家，今天在第二个小时都第二个小时的时候，蒋红毅会进来， 嗯， 我们一起听听音乐，一起聊聊天， 还要打开三个音乐盲盒， 冰冰冰，会是什么样的盲盒？我们到时候为各位来揭晓， 大 家关注这一次，一方面是通过听听FM 聊天室，没错，我们正在直播来进行一个互动哈。然后另外就是观看我们这一次的视频直播的几个地点，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和抖音的账号就可以看到哈。 没错，嗯，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也继续把钢琴延续下去。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同样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钢琴摇滚，他们叫做 Oxstar 呢，是一个乐团了。然后这一首是最知名单曲《波士顿》（Boston）。 In the light of the sun.Is there anyone? Oh, it has begun. Oh dear, you look so lost. Your eyes are red and tears are shed. This world you must have crossed, you said.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don't even care. Oh yeah.You said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don't wear my chains. Oh yeah. Thoughts across an open field where flowers gaze at you, not the only ones cry when they see you. You say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even care. Oh Boston。 这首歌出现在电视剧当中《生活大爆炸》 哦 ，Leonard 那个矮个的男主角，当第一次失恋的时候，自己好像去买猫了，还是买零食？耳机当中放的这首歌，唱的悲伤的无法自拔哈。 这首歌确实听它的前奏，包括尾奏，就是挺悲伤的。好像刚才我还有王维说，它的前奏刚刚响起，钢琴响起，就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Someone Like You》了。 Adele， 对，没错哈。来，悲伤的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wo One， 本周期 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wo One，Listen Two。One, listen 21,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band, 飞儿乐团这次即将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就在本周五， 没错，热切的期盼当中哈。但是呢，在之前，我们依旧还是跟各位，我们来更熟悉一下他们在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分享这些新的音乐。 这首歌已经播放过不止一遍了哈，《锦绣梦》，我觉得很值得拿来跟大家再次分享。其实这首歌只是主要想告诉我们说，无论前路有什么样的考验哈，不失初心，砥砺前行，就会有希望。 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点眼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上西楼，看尽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挥个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执着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酒，情话还藏在心中，掀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尽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 来，刚才听到的《锦绣梦》这样的一首歌曲，一下下突然有一点小消失哈。好 ，Anyway， 没有关系，我们这首歌既然已经放过不止一遍了，是不是啊？在之后呢，我们同样也会在未来飞乐团来打卡的时候，我们会完完整整的把它来进行一个欣赏到底，好不好？ 也就是后天了，还有一天 的 时间， 很快就会到来。然后，同时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关于我们这一次的 Listen to One Band， 也可以及时的过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新歌完了之后呢，我们当然要给各位带来一些过去的老歌的回忆，同样也是来自于飞儿，因为每一次在提到。到锦绣梦的时候，很多人在产生联想过去的一些感觉感触，一些小小的国潮，一些小小的花腔，都会联系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是可能 梦想穿过了细雨，冒汗了多少的战役，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的泪凝过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轻声呼 啊、这个声音非常具有欺骗性，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听了这首歌长大的，我们八零后九零后听了这个华语乐坛黄金一代歌手们的听众和粉丝，其实一开始那一嗓子没有听明白，但是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声音好像比詹雯婷更清亮。 嗯，没错，更加之怎么说呢，在高频的部分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明媚。 嗯， 之前呢我们在昨天对比我们的爱的时候其实也说了，有一种更沉稳的甚至带着一点小沉重的声音在詹雯婷的声音当中哈。哎，这边 沙哑 一样，同样对于这首歌有着深刻的怀念的感触的啊，当然就是啊罗凡啊，说 月牙湾写小作文了是吧， 属于那些青葱岁月的执拗和倔强、嗯、耳机循环通宵直到播放器没有电，虽然很伤耳朵但是开心啊啊！那会儿音乐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像占的比例都会非常的高、嗯、所以有很多人就到了我们这个工作岗位上是不是、嗯、哎，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哎呦月牙月牙湾都是过去的回忆，当时自己跟着这首歌去学的时候、嗯、学唱的时候那个画风特别的清奇、啊、一定是的，听着他那样一个很国潮的旋律或者很国风的旋律，你就觉得你的整个姿势手就应该翘起来了，包括带着引兰花指啊，直到最后咣那一个大锣敲上的时候啊， 被你描绘的太有画面感了 是不是。 好吧、 啊、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同样非常会唱的女生带来一款游戏的代言， 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小朋友 嗯， 在听歌闲暇还有别的时间的时候充斥他们生活的一款游戏的主题。 我跟你说没有这个游戏我都看不了最近那个剧哈。 对， 回来再跟大家聊、嗯、 来 Zero 有一种抑郁战歌的感觉，敲着战鼓，是不是？ 而且邓紫棋来唱这首歌，说服力很强。 对， 我觉得王者就应该有这样的气场和这样的高音以及这样的爆发力。 没错，当时林俊杰放《第二天堂》，就是也是讲的差不多能给你带来同样画面感的一款游戏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林俊杰更加儒雅一些，不太适合能够兼容这样的战歌之类的音乐哈。邓紫棋驾驭的确实很好。来，我们继续。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天空》，稍后我们也即将迎来简弘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继续来收听，并且互动留下你想对简弘仪说的一些话。那同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关注到我们这一次的现场，大家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在微博以及抖音的官方账号来进行收看。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10, 9, 8, 7, 6, 5, 4, 3, 2, 1。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to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大地。FIR 飞儿乐团主打歌《锦绣梦》用国潮方式呈现，看得到他们的音乐信心和野心。《锦绣梦》依然很飞儿，国潮风格中韩锐的声音能够带给听众们中国式的美感，并在适当时候有发力，凸显他作为摇滚乐团主唱的实力。他的节奏和音色以及演绎方式变化让人印象深刻。 他使用西方式的节奏韵律去演绎东方配器的旋律线内容，很有意思。另一方面，歌曲前中后三段演奏，当摇滚吉他和悠扬的键盘与二胡、邦迪、古筝等中式乐器一起飙琴的时候，那种气势和动听的旋律很难叫人不爱。这首来自疫情期间的创作，延续了飞儿乐团的特质，他们用正能量给予人们力量。 爱上几首梦千万种，万年看不清人生如风，潇洒回到水墨跳不开。爱上几首梦莫笑我，滚滚红尘只做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酒情话还藏在谁中。 微博话题 Listen 21，一起乐评，一起为真实音乐人点赞。我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宇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本周五。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Listen 2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你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你动心。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风的啤酒邂逅泡沫。 地走地板，亲吻绑沙的温柔，左脚右脚很不用力走，想东南西北中随意漫游，好戏不罢休， 天下了，来自于简弘毅，让我们热烈的欢迎简弘毅。 欢迎简弘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 嗯， 再次熟悉的声音在中午这个时间段飘扬在 FM 九七四哈。 他的声音真的很熟悉，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经常半夜追剧，然后我追剧为了不影响周围人休息，我可能会二倍速、三倍速的去，声音很轻的去播放这个视频画面。 嗯，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不知道哪个剧，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嗯， 你知道三倍速我还能听出来这是简弘毅，可见简弘毅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 我估计我自己也听不出来。 我听出来了，这不简弘毅吗？ 哎，反而有些时候真的是自己听自己声音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小小的穿越感。 嗯， 对，好，这个其实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个礼拜来进行一个播放， 而且是真的是抓住了最后的尾巴，因为过两天马上就立秋， 周末的时候 真的吗？立秋了。 是啊， 对， 哎呀，我感觉夏天还没来啊。 可是其实夏天下了，你知道吧？上次我们提到这首歌，还在说这首歌的这个作曲方式比较的难，然后可能你觉得不在大众的审美。 是的。 你觉得不好听？ 我觉得好听啊，但是这首歌的点击量并不是很高。 嗯，但是它很难是吗？创作 对它的音阶特别的复杂，就是钢琴上面12个音都用到了，就是所有的黑键都用到了，而且它的那个节奏和律动就很多各种起反拍啊，或者一些切分，就是不是很就是很好适合大。就是点头的那种节奏吧。 哦，明白。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来多听两遍，看看大家有没有 对，像这种歌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消化的，我觉得。 嗯， 我觉得听多了一些其他歌手的，你总能在里边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的下行音阶，能够包括在最后面的时候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的爵士的感觉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在里面先拆分出来不同部分自己特别喜欢的，然后再进行一个整首歌，你慢慢去习惯跟适应跟喜欢哈。好，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对， 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类似于就一个声音一样的盲盒，要一点一点去拆解。 嗯， 我们先继续来听一首歌。 嗯，我先走一首歌，然后我们一会儿打开第一个音乐盲盒。 对，没错， 你猜猜会有 谁来跟你说话？我猜猜是谁说的话吗？要 是 这好难啊！ 你不用猜，大声 猜得出来吗？ 他不能。好，我们先来听歌，然后我们打开第一个音乐盲盒。 来来来。 是不是初恋痕迹有妒忌有醋意有过一笑的幼稚青春懵懂细节都如诗句废掉感情几次越发清晰不懂那是不是真心真意装花心扮冷酷掩盖最强保护欲美丽猜忌才像朦胧诗句用拒绝把别处的伤平息你一直守候在我描绘的心 消失里，泪和欢喜凝成厚厚热气，种花草养小鱼，想勃勃生气，我却毁灭它，用愚蠢的躲避。你一直守候在我描绘的小诗里，伴它如去，还原在现实里。若有人不珍惜，何苦守原地，换我守爱才是祝福你。 来， 我们为什么要播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和我们一会儿要打开的第一个音乐盲盒有关系。 哦，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开咯。 好，我听一下。 叮叮叮叮叮，来走着。 蒋龙毅你好，我是你的粉丝歌迷 CZH， 我是通过音乐加速度里听到千纯介绍的小诗喜欢你的，后续又听了微光大亮，每次听到微光大亮这首歌心情都会特别的平和。在这里我会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您在唱小诗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在你的微博置顶全诗的诗词歌赋里面，更能感受到关于音乐的力量。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听到你更多的好听音乐。 嗯， 他其实是收着说，我觉得他紧张，因为他平时经常在我们的中友兄聊天室说，能不能放一首蒋红玉的什么什么歌，这个歌我以为他会放一段说我喜欢蒋红玉的这个那个，结果他可能有点紧张，只说了小诗和微光大亮。 明显都已经成文写出来了，对吧？自己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特别特别的真诚。嗯，就是他说到问小唱小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唱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置身于好像我在上学的那段很青涩的那种时光，就是他其实这首歌有点写就是初恋的感觉，对，所以我当时唱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象我就是在我的学校大学里面，然后走在这个那个校园的那个树林下面，然后再想象那个场景。 嗯哼，然后刚才你好像提到说这首歌的编曲， 哎， 现在大概知名度比以前高得多，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很少人知道他。 这首歌的编曲是太医 太医， 他的本名叫郭月，所以这个歌那个编曲署名也郭月嘛。他当时是这首歌的那个前面刚开始编的时候，这钢琴啊什么都是他做的， 嗯 啊，然后后来那个丁培峰老师，然后又在他基础上一块去合作编了这首歌。 是你当时挑选了他跟你一起来合作这首歌吗？ 我其实当时我不认识他，他是丁老师的学生，然后丁老师让他先做了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编曲， 嗯， 然后后来也有认识，后来听了他的歌，觉得真的他是这些年让我非常惊喜的一个新人， 非常有想法， 对 对 对, 对， 嗯，很多艺人都表示对他大加赞赏。 是的， 嗯，最近蒋红毅在忙什么？ 最近又在做专辑， 因为我前两天看他朋友圈发，他说看到自己新专辑的收录的歌曲的名单，觉得哇， 哎，有点就是很哇塞的感觉， 哇塞， 因为今年的这个专辑。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么多专辑里面我觉得最好的一张。就是还没做完哈，正在做，我觉得是最好的，从歌曲的质量和选择，还有就是整体的音乐性，还有这个表达的这个思想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各方面都非常值得期待。 对， 好吧，大概新专辑的这个进度。 现在就是都在做编曲，完成的编曲大概有一半了吧，然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录音混音，估计10月底会发行啊。 好，因为蒋红毅发的专辑实在是太多了。 对 对，在你的腾讯 QQ 上 今年也发了，已经发了一张翻唱的那个国风专辑和一个诗词歌赋 EP 了。 嗯 啊，这个其实不是我计划中的东西啊，诗词歌赋是但是那个翻唱是计划外的，是就是正好有一批还比较小众的这种国风歌，然后说想就是看我有没有兴趣重新去把它重置一下。我后来一听，我觉得，哎，歌都还真的还蛮好的，然后我就把它全部又去做编曲，重新演唱了一下啊。 对，蒋红毅就是一直在忙哈。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边选择到的是， 我们一会儿要回应一下再听歌吗？ 啊，对， 对不对？ 我们 盲盒听了，听完了以后，哎，觉得很真诚。我们也这首歌一直在背景循环，我们现在也是适时的，也算是我们在直播当中。 用一个声音来去回馈他。 是、 啊、 对 这个 简弘毅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话？ 因为这个实在是就是跟以往的我们听到了简弘毅的一些可能歌词啊或者表达会不太一样， 嗯， 所以 是要说什么 很盲盒 土味情话吗？ 对，我们要说一些特别不寻常的。对， 是 当我们平时听了更多诗意的一些表达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太接地气儿的一些内容。 而且你放心，你不孤独、啊、这边你说一句，我让王维跟着说一句。 对，然后再之后下一盘的话就是简弘毅一句，千锤一句。对，来来来啊。 最近呢有谣言说我喜欢你，然后我想澄清一下，这不是谣言。 好嘿，你抢了他要说的一句话。 真的？ 好好好，没有，我这边还有啊， 他也准备了很多哈。那你来一句。 来来来，被你赞过的朋友圈都叫甜甜圈。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鱼标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我听到了一个很震惊的事情。 是，都很震惊，放在谁都会觉得。 对， 来来来， 所以王维迫不及待打开话筒。 关于这一首歌， 魔鬼中的天使， 对，魔鬼中的天使， 你自己都好久没有听了吧？ 这首歌我自己真的很久没有听了。我刚才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声音还是很好听。这首歌其实当时都没有去录音棚录，就是在自己的在家在卧室，然后当时是我记得都12点多了要睡了，然后我突然想起这首歌，说哎呀这首歌好好听，我说我试着唱一下吧，我就拿着那个话筒的电脑然后打开了，然后就随便跟他唱了两遍，然后就是这样的、 哦、 然后我觉得哎已经可以了，不用去录音棚了，后来我就直接用了当时录音的素材、哦、啊。 我就觉得就是首先当也许当歌手会跟其他的工作不太一样， 嗯， 你想想如果是另外一个行业，然后在晚上12点多的时候准备要睡了，突然想哇明天的报表做一做。 我想到的是两码事儿。 一般不会啊。 对，但是我觉得你先说完。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自己在家在卧室录的，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他喜欢做那种类似于叫什么卧室音乐嘛、 嗯、 就会更放松，对，更放松更闲适一些，就你自己在录的时候自己的状态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会很放松，我当时只是想着说是试着唱一下看唱的怎么样，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好，我就说我试一下吧，就很松弛，然后就唱完觉得哎呀好像就可以了。就我后来正式做的时候，我说都不用重录了。我经常是这样的，我很多歌都是录 demo 的时候就录完之后，后来重录，我说感觉没有必要。 所以其实如果让你在家和在录音棚录，应该会有差别，在心理上或者说 会 音色上 会有很少的差别，但是也尽量会去调整到尽量是松弛的状态去录音。 这就跟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打开麦克风跟关了麦克风说话肯定是会有一点点状态上的差别的。 对对对， 我常常还跟王维说其实主持人关了话筒说的话更有意思， 对， 更有趣， 更别说那些做新闻的了，说话平时是这样关了麦克风 对 好像泄一点气哈啊、嗯、对。 好吧，我们再来聊一聊简弘毅最近的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身份有一个转变，在他的微博也经常会发一些宝宝哆啦咪的照片。 对对 对，宝宝几岁了？ 现在13个月，快14个月了、啊、 对，然后大概跟你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哎呀，反正天天就是太好玩了。现在最好玩的是我说是，就是 1到3岁之前，我觉得还挺好玩。 就是，感觉他学东西特别快，很懂事，就是每天在家还自己还搞卫生， 啊、在地上爬， 拿着那个布到处擦，然后在墙上画画，然后捡到垃圾就往垃圾桶扔。 就是都能听得懂，你让他干嘛他就去干嘛。 可是我觉得你在音乐方面是不是对他有格外的培养？ 哎，他本身就我感觉就是可能真的是有受到影响，然后他在图片上面只要看到吉他，然后就会喊爸爸，然后手还在这样抓，就会手会同步的去抓，每次看到我，然后我在弹吉他，他的手也会这样抓。 因为你知道简慧会的乐器还挺多的，包括他还会弹琴给宝宝听， 对， 还会给宝宝买这种小玩具琴。 哦，对了，昨天有一次，我昨天在公司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视频，然后我正在弹吉他，然后他看到我吉他之后，他就要去找他的那把小吉他，我给他买了一个很小的尤克里里，放在那个沙发后面，然后他就翻过去，放在沙发后面，把它拿过来，自己用那个也在上面播，跟我同时在播， 用音乐来跟你交流， 对。就是感觉很神奇，才一岁，就是感觉懂得好多呀， 才十三个月， 对， 天使宝宝。我是觉得作为甭管是爸爸还是妈妈，作为家长来说，就跟孩子有这种心意相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上来给你的小惊喜。 嗯， 因为我见过太多他是反面的，你比如说就 Maroon 5马老五的那个主唱Adam Levine， 他的女儿就是见到他以后，每次要弹琴的时候，他都要把他爸爸拉开，不要碰吉他，碰吉他会哭，然后爸爸给他写了首歌，不要听，就会 有这 样 的， 对， 会抗拒， 没错哈。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宝宝，你会觉得哎，跟我还挺像的，很有音乐天赋，在音乐世家出生的孩子，一代代的承接，然后传承自己的这样的天赋和爱好， 太棒了。来，我们继续再拆一个盲盒吧。 好， 趁着这个时间，然后这个盲盒也是很有音乐天赋的一位，对，是谁呢？我们先听声音， 我想听声音， 听出来，来。 Hello， 简弘毅，你好，我是你的粉丝，也是一个你的歌迷。我特别喜欢你在专辑《柔软的国》当中那首《昏者》，这也是我跟朋友们经常能够去 KTV 的时候点到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应该不算是一首特别适合去唱的歌，那是因为其实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深沉，尤其是那一句歌词，你未归的夜我都会为你担心，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就感觉好像都是一些个故事，而且跟自己的经历有点相似。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平常没有那么多听华语歌曲的音乐广播主持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可以能够被这样一首歌曲所打动。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向更多我们的听友们去介绍我的选择《昏者》，也感谢简弘毅，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音乐和这么动情的故事。但我觉得也想问问看，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更加精彩的情感故事可以用音乐进行表达，赶紧跟我们的更多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吧。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个声音一听就是感觉是专业的播音，是吧？是， 对， 他 专业 DJ。 节奏驾到的主持人， 是的， 对，他平时做的都是传欧美音乐， 强小航， 对 ， 你知道哈，对，然后他也会经常在我们办公室，因为一个办公室会听你的歌，听到你的歌就哎，我很喜欢他。昨天突然跟我说他要来吗？能不能问他要一张签名？我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有条件，给我录一段话。真的是音乐 DJ， 他说话的时候还不忘记说在他的声音下面铺一道你的声音。 哦，对，谢谢谢谢。 所以这首歌和有没有对常小航要说的话？ 这首歌是我的第二张专辑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确实当时这首歌的歌名定名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分歧。本身它作者取名就叫昏者嘛，然后当时我们公司的就是宣传的同事说这个字大家都不认识，然后说不如就叫别等了。然后我后来就因为这个我也纠结了一下，我觉得都有道理哈，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还是就叫昏者吧，我觉得听我歌的这些人应该都是很有文化的。 对，很有文化的人查了一下字典， 还可以普及一下这个生僻字啊。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 我们要回馈一下 环节，对 对，当然，这个小航他那边期待的是新的音乐，我们现在也得到消息，在十月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满足啊。 是，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依旧要用一味土味剂是吧？土味情话剂来去回馈一下他。来，我们先请简弘毅，接下来是你了哦。 我别你 那还我继续来啊，来请。 不要抱怨， 抱我。 哇，给的不只是一个签名照哈，还是个大大的拥抱。 对，如此大的一个反差，垫着后面的婚证。 来，你来。 让我想想， 要演啊，要演，我就土味情话，就是 我是九，你是三，除了你还是你， 你懂了吗？九除三等于 还是三， 九除以三等于三啊。 对啊，你就没有反应吗？刚才我已经 我你不说我没有，我还在想怎么回事， 很难。我是九，你是三，对 我 觉得可能第一反应很多人就是九是那个喝的酒， 对 对对对， 没想到是小学加减乘除。 好，我们现在都明白了哈，九除以三等于三，除了你，我们还是你。 哎， 好。 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怎么会有力气来顾及窗外的风景，眯着眼睛旅行，陪伴我往前走的是你。我不喜欢你的朋友光临，却没有权利出面交替，只能守着陌生人关系，朋友算计的言语。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既然错了就不能继续挫折，守着你的心间的混者，决定了我是要你。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对不起，又进广告了。 又买不到了， 又让水泡了。 带金丝的家具买不到了， 你家厕所又让水泡了。 就交个装修钱，全房带金丝的实木家具都能得着。 装一次修，10年内你家哪儿坏了都有人管，不要钱。 管啥10年，那叫加装险。 啥带金丝，那叫金丝檀。 这么一算，保守估计能省3万。 记得打给全包员，400-666-8866， 胡同香薰店内。 这年头装修还自己定 生呢？ 不然呢？ 装修工地安装智能摄像头，手机就盯工地了。 这年头电器还自己买呢？ 不然呢？ 装修免费赠全套啊，拎包就能直接住。 这年头家里智能系统还花钱装呢？ 不然呢？ 装修就送云智能操作系统，预制生活场景，安全便捷，一步到位。 上哪儿找这样的装修公司啊？ 打给全包员啊，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老头子，我们广场舞队要跳荷塘月色了。 啥？装修师傅要让咱请客了？ 哎呦，全包员的师傅技术好，人实在，不可能。 啥？你们舞蹈队的领舞老头说自己像郭富城。 全包员送的恒温花洒我看了，外边卖好几千呢。 为跳个舞吃那些行头落一块好几千了。 哎，全包员送的三开门大衣柜足够装，床还带实木床箱。 还不说电话呀？ 400-606-8866啊。活动详询店内。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出门前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不要驾车，若车辆被困请迅速逃离。暴雨天气在室内的你，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在户外的你，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井盖、坑洼处等。如遭暴雨所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离，请爬到高处固定好身体。报警求救时请找好参照物，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仍然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生忏悔，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前程，心有余味。一壶清酒，一生忏悔，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 顺道的就是正午有星光， 非常美妙的一首歌，不染在一个连续剧《香橙秘密》进入双当中的主题曲，本来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但这首歌是简弘亦创作的，所以简弘亦把它翻唱了一下，算翻唱吗？就自己唱自己的歌。 因为是毛不易首唱的嘛，原唱啊。 对，但是这首歌或者说这个名字不染，是你最近的一次巡演的一个主题。 是上一次巡演，2019年了，也不是最近了，也有两年了。 哦，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好快啊！对 对， 好。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已经送上了两段声音，然后是提前准备好录制好的， 是 所谓的音乐盲盒、声音盲盒。而今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正在火热线上的盲盒要打开，要揭晓的。 要打开吗？我们把这个电话接进来哈。 来 ，Hello， 裘一伟。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Hello， 蒋伟能听到他声音吗？ Hello， 可以。 好吧。 你好， 裘一伟，我们要介绍一下，裘一伟，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各位老师好，我叫裘一伟，是刚刚成立 FAST 里面的一个成员。 他们叫 FAST 轰动男团，最近来过我们的节目，还上线了两首新歌，跟我们的听众一块分享过啊， 特别的帅啊。然后如果大家上次看了我们的直播的话，你应该会记得，就是我们坐在中间， 哎呀，印象很深刻， 脸上戴着帅气胡子的那位， 他会说上海话哦。好吧，然后他当时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他说，我说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偶像或者歌手，他说我喜欢简弘亦。 真的？ 对呀、我说哇，我们的嘉宾变成了我们嘉宾的偶像，然后想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来和你对话。裘一伟，有什么现在简弘亦正在听你说话，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哇，这个一下子就是那时候特别喜欢听他的歌，突然间让我对话有点哽咽，讲不出来话那种。 你就讲一讲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喜欢简弘亦，包括你爱听他哪些歌。 现在我不是特别喜欢听，因为当时我处于一个大学刚失恋的状态 啊， 然后 在热烈， 然后我很真的很忧伤，然后那时候听到简弘亦老师的歌，那时候我听的最多的，真的听了几百遍，就是他那时候翻唱的《魔鬼中的天使》，然后还有《你一定要幸福》和那个《我们的纪念物》，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魔鬼中的天使》，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就是这个是。声线和声音然后唱出来的那种感觉，我就非常的，就一听这个歌我就特别的 被打动。 对，然后就当时太难受了，然后一直听简弘亦老师的歌。 这个就是现在应该在热恋是吧？ 没有，现在已经不会再欣赏这方面的东西， 不会为这个感情的事情烦恼了。 已经出来了。 但是你现在应该也会偶尔会在 KTV 来唱一下，来点唱一下简弘亦的这首歌，是不是？我们 肯定啊，我一进 KTV 就是先搜那个魔鬼中的天使。 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你 好的好的， 先在线上和简弘亦一起来合唱一下这首歌呗。 真的假的？ 可以吗？ 可以啊，我可以。 来一起 来， 把太虚的神经割掉。 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又做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 我们都听出来了，他真的听了很多遍，唱了很多遍， 真的很投入。 我们都听出来了，他过去那一段一定很伤。 是， 对。 然后我们这边，蒋宏毅要不要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啊，就是，我今天见到你，我就改吃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的菜。 原来老师也会土味情话。 哦，这一个好棒啊。 这个真的很棒，而且会自己 Q 自己。 是。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的主持人上次你也见过王维，王维也准备了一句土味情话，来，你要不要听一下？来。 来来来，从今以后我只能称呼你为您了，因为你在我心上。 哎呀老脸一红，老脸一红。 好吧，非常感谢球友。球友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接下来的计划是一定要当面见一下简宏毅老师。 好，有机会。 因为我记得上次姐姐跟我讲，因为我在我以前那时候听简宏毅老师的歌的时候，我一直想是肯定是一个长得非常沧桑、特别年龄大的人，但是那天一看照片，怎么这么年轻、这么帅，跟我的完全有点反差呀。 让您失望了。 没有，我记得有个制作人也说过，简宏毅说你的这个声音和你这个脸不搭呀。 对， 声音太深沉了哈。 对，基本上没有见过本人都会这样觉得啊。 结果是个帅小伙哈。 嗨， 好吧，那接下来 失误了。 没有，希望有机会让你们再见面，然后如果音乐上有合作就是更好的了，好不好？ 好， 谢谢球伟，谢谢球伟来上海。 好，谢谢老师，谢谢姐姐， 拜拜，球伟， 拜拜。 丢了心跳的心脏要如何感受？以为快来的幸福却拼命退后，当一日三餐全部都抛在脑后，失恋的味觉怎么还不肯走？疲惫的影子跟着我一路狂奔，哽咽的喉咙刻出红色的温柔，天昏地暗画面崭新而陈旧，伤心放在左而美好放在右，越爱越瘦，回忆晕厥在想你的路口，越念越痛，投向这场爱我举起双手，你最后的坦白变成我的呼救，我最后的拥抱变成你的分手。色的温柔，天昏地暗画面崭新而陈旧，伤心放在左而美好放在右，越爱越瘦，回忆晕厥在想你的路口，越念越痛，向这场爱我举起双手，你最后的坦白变成我的呼救，我最后的拥抱变成我的分手。 想你的路口，越念越痛，投降这场爱，我举起双手，你最后的微笑像安慰的祈求，我最后的眼神一直等你回头。 越爱越瘦这一首歌，刚才蒋红也提到说中间有些音色是改了很多次，是吧？ 对，这个编曲编了很长时间，当时我是跟向老师，就是我们一块在做这首歌，当时最早做的比较传统，就是会加弦乐啊什么的，后来我觉得不对，后来让弦乐全部去掉，然后变成合成器感觉的弦乐，然后吉他的音色和那个也是旋律都是我自己想好了在脑袋里面，我说就应该这个声，对，必须得这个。然后当时吉他手录出来都不是这样的，我说能不能弹这个，然后音色一定要找到这样的音色，然后找了很久， 半年的时间， 没有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对。蒋红毅反正一直是在音乐上就很认真很投入，前两天跟朋友聊天还在说他就是很低调，他说啊他结婚了吗，我说对，我说他就是很低调，不会去秀恩爱什么，他说他做音乐也很低调，就是默默的发一首歌一首歌。但其实平时我觉得蒋红毅还是会有很多的兴趣点，比如说也尝试做过美妆博主哈。 哎，我挺爱做美妆的，因为我自己经常我自己化妆，就是因为有时候出去，化妆师吧，我其实试过很多次各种不同的化妆师，有时候就是很不稳定，有时好时坏，然后所以我就基本上就能自己化，我就自己化了。所以就慢慢有一些经验啊。 可是除了护肤，我看你有一次还尝试过口红色号。 哦，那个是被逼的，那个是说，当时说就是公司的小伙伴说，哎，你既然都自己化妆，然后有点这种感觉，那你试一下各种色号吧。我对口红其实不了解，我平常化妆也不化口红， 所以其实对这个口红色号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研究， 没有太多研究， 但对自己的发型。造型应该会有 发型就一直都感觉不满意， 我看你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在捯饬自己的头发，很多的造型都尝试过， 各种不一样的 戴帽子 啊，对对对 对， 短的长的，然后上梳上去梳下来的， 对对对对，梳上去 左偏分右偏分都有。 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款吗？ 哎，我觉得至今还没有找到最满意的发型， 还没有找到最满意的发型。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找到了最满意的一个 pose， 拍硬照的 pose。 是什么 pose？ 我翻遍你的所有的微博，没有发现一张笑的照片。 哦，对，就是我每次拍照的时候，我觉得笑起来很尴尬，就是不自然。然后，因为我们从小拍照，你知道啊，所有的这个摄影师都说：“哎，你笑一下。”我就很烦，我说为什么要笑？就是后来我遇到一个摄影师说：“你别笑，你就这样。”哎，结果拍出来我感觉很好。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是非得要笑吧，就是你好的状态就好看，感觉出来就可以了。笑的话其实抓拍是可以的，你要我真的去摆一个笑的造型出来，我觉得就很僵硬。 对，就属于当时要笑的自然的话，那肯定是说要有一个情绪出来，但是当有一个镜头对着你， 对， 还告诉你要笑的时候，很难是发自内心那种。 对，你像我没有学过表演，你让我去演一个这样笑的感觉，我真的很难，对我来说，太难了。 所以其实就跟反向说，你现在哭一个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因为它都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情绪，对不对哈？来，我作为男生特别想问关于化妆的事儿。 好， 对男生化妆来说，就是自己出去化哪一部分是最难的？ 我觉得男生啊，就是其实打底都差不多， 对 啊，关键是。我觉得那个眉毛的部分得很重要，眉毛跟鼻子，就是男生的眉毛很多大家都不修眉的，像我以前最早也是不修的，我现在看我以前不修眉的照片，我实在接受不了，就会觉得哇，那个眉毛都已经飞到天上去了，也就是完全没有型，就是你把眉型一改，你整个气质都会改变很多。 对。我曾经试过，我原来也是不修的。 你现在把头发把整个所有的眉毛全部遮掉了。 我最近也是没修，但是我对家里另外一位没事就会给修修。就是你看一个人的照片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下看到他的眼睛，如果修过的话，你会顿时觉得好像眼神更亮、更锐利一些。 对，眉形很重要，而且还有再就是 鼻影，就是鼻影会显得那个 鼻 子比较高挺，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感觉整个脸就有立体性。 对对对对， 鼻尖要再来一点高亮吗？ 哎呀，你 也可以，也可以 啊。 不是，都是被别人画的时候自己大概知道，但是你让我自己动手，我几乎是不行。 他很懒，跟我一样，我也是不会修眉，但他也不会抓头发。他哪天要是来直播的时候， 对对对， 我觉得 头发肯定要出去见人， 是 见客了。 我给别人不会画，我试过，我自己给自己还行。我去参加生人心的时候，好几个像高阳什么的，他们都跑去让我帮他画，他们不会嘛。让我画，我搞了半天，我觉得哎呀，真的弄不好，就自己给自己画，感觉还挺轻松的。 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的化妆师， 对对 对, 对， 自己对自己这张脸还是 很熟悉的，对自己比较了解，但是给别人画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很不知道怎么了。 或者你最知道自己怎么样才好看， 对对对对， 或者自己希望自己是那个样子的，按照那个方向画， 对， 还稍微容易一些。 要不然之前还得有个设计之类的，根据别人，这个其实很难， 是 有压力啊。 嗯，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未来的计划，最主要的是三个盲盒，我们没有别的了吧？ 没有了。 哎，今天我们的存货全部都用出去了， 是的。 好，今天也算是完美收场哈，打完收工。特别感谢蒋红毅今天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哎，这个歌也很合适， 配场嘉宾嘛。 对， 等了半天， 我昨天刚分享了这首歌在朋友圈。 昨天晚上吗？ 对， 是这首吗？ 对， 好像不是。 是是是， 我回头看一眼 check 一下。反正这首歌经常放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嗯，也希望十月份的时候专辑上线的时候，简辉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最好再有实体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没错， 好的， 因为这次给我们定调了，他已经告诉我们绝对可以值得期待，因为自己很喜欢， 是的， 对 对，我自己很喜欢。 好，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今天再一次感谢简弘毅，感谢我们刚才发来所有声音盲盒的这一些的朋友跟嘉宾。 谢谢，谢谢常小航，谢谢裘一维。 哎，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最后，我们继续欣赏这样的一首歌曲。退场嘉宾来自于简弘毅，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为何当初不和情歌后悔早着，谁会说就非我不可。灯光无情却深大量，当退场嘉宾的礼遇在哪儿，是嘲笑吗，还是只为了揭露新的伤疤。送别台词你也不必说得很浮夸，最后关头我也没有理由再挣扎，我会失去的自信退下，在众人目光之下，请让我展现最后的优雅。白色西装我会为你淡定的脱下，轻轻披在你承诺留着的双肩上，你若执意坚持留下，就请别照了两转身后也轻轻轻的等，别鼓掌好吗。说得很浮夸，最后关头我也没有理由再挣扎，我会失去的自信退下，在众人目光之下，请让我展现最后的优雅。红色领结我会为你淡定的摘下，轻轻系在你还犹豫不停的心上，你若执意坚持留下，我也不会勉强，退场嘉宾不代表不能再来候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话是真正做到没有添加的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反式脂肪酸，而且真正做到不挑任何水温，三秒速溶的黑咖啡。 嗯，如果您喜欢喝咖啡，或者说有些人呢想尝试喝一颗咖啡啊，因为现在呢在喜欢茶的同时呢，喜欢喝咖啡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 但如果在市面上买的话呢，真的是少则十几块钱，多则是二三十块钱一杯咖啡呢。非常常见， 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咖啡呢，首先它的出地非常好， 没错。 另外它的口味也非常的好，还有呢，就它的价钱也非常的诱人， 太惊爆的一个价格了。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来自于云南，为各位带到真正高海拔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今天每一个原材料当中的话，第一点完全做到了一个天生天养、纯大自然赋予当中的真正品质非常高的精品咖啡豆。再来一点的话，今天来自于云南的咖啡喝起来会更加的香浓，会更加的醇厚，而且它的酸味的话会更加的低，你喝到的每一口的话只有真正的香在其中的。再来一点的话，今天为各位带到全部都经过了水洗的处理，今天的话喝到的每一口更加的清澈，更加的干净，而且全部都是中深度的一个烘焙，你会发现那种焦焦的那个香味会更加的那个浓郁。 这个云南呢是我国优质咖啡的产地之一，云南的黑咖啡呢也是上等的哈。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美式速溶黑咖啡就是来自于云南， 没错 啊。而且今天这个咖啡呢，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哈，是原汁原味的天然的咖啡。 没错，一般的普通的三合一的咖啡的话，里面会有植脂末、香精、色素、糖分，今天这些我们全部都没有，只有真正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磨制成的咖啡粉为各位带到。而且今天这一款呢，回到家里面的话，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是不是特别的复杂？今天直接不挑任何的水温，今天热水、温水、凉水、冷水全部都是可以的，而且做到三秒速溶， 而且口感上非常的甘甜啊，甘醇的感觉。像我这种对咖啡不是太感兴趣的，刚才喝了试了一下，好像我都喜欢上了。 没错，每一层的味道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刚刚沏出来的时候，你去闻的话，会有那种淡淡的花香，会有淡淡的那种果香在其中。喝到嘴里面的时候的话，口感的话，它是里面有坚果香，有核桃香。喝到后面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那种回味的话，是带着一丝丝那种甜味在其中的。这只有真正的精品咖啡豆才能够做得到。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诱人了。 没错，各位，市面当中一盒的价格的话是98块钱，今天我们直接为各位带到的是整整的6盒，市面当中总价600多块钱。什么叫真正的底价？今天直接为各位做到3折，199，6盒，240包，240杯。但是今天直播时间段的优惠只在这个时间段才会有到的加赠，再加赠2盒，再加赠80包，升级为整整的320包，320杯，相当于说今天每一杯只需要6毛钱， 对，8大盒， 对 哈。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是零糖、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酸、零脂脂末，就是说它是纯天然黑咖啡豆研磨的咖啡粉，天然的醇香，天然的健康、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所有的产地的话非常的优质，来自于云南，今天真正做到了高海拔，所以说喝到的话会更加的醇香，更加的醇厚。再来的话一定是优质精品的咖啡豆，阿拉比卡咖啡豆，真正不挑条件，完全是任何水温三秒速溶，这就是精品咖啡才能够做得到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叫十之巅这个大品牌的美式速溶黑咖啡的组合，我们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6大盒，加上2大盒，8大盒。那每盒里边呢是40包，8大盒就是320包，每小包是2个，浓浓的一杯，这就是320杯。 哇， 那市面上呢一盒就要9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8大盒199元。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哎，几点了？马上1点哦。400-606-8866，干嘛？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送吸尘器， 这不全包圆电话吗？好几百的东西就白给啊！ 你装修得花钱吧？ 那肯定啊。 装完你得买电器吧？ 那必须啊。 大件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啥的，装修全送。除此之外，再多送你手持吸尘器，过这点儿就没了。 哎，电话多少来着？ 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十秒钟你能记住十个数字吗？ 400-606-8866。 要装修，打给全包员，教你怎么花更少的钱装更好的家，用2分钱的话费，通2分钟的电话，让装修预算可控。你还别不信，400-606-8866，打通之前我也不信。 接下来的30秒原本是全包员的广告时间，但是咱们聊点别的吧。如果不是非装不可，谁也不会考虑装修。马姐家是嫁闺女，要装新房；赵叔家的小孙子要上学，新搬的家得好好装装。韩奶奶家是老房，年久失修，厨房、厕所、暖气都漏水了。如果刚刚好，你非装不可；刚刚好，你听到我嘚吧嘚，可以拨打400-606-8866抢实惠装修的价格。（括弧）如果你不在乎钱，预算无上限，可以忽略我说的。记得啊，400-606-8866，省钱装修非常重要。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本周五。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来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21，在这个21天内，真实聆听我们的音乐作品，无论老歌还是新歌，都愿我们在好音乐里感受像钻石之星一样的美好璀璨。用 Listen to One Listen 21，把纯粹还给耳朵。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午后时光，不浮躁的纯粹音乐就会像钻石之心一样永恒，为生活添彩。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聆听古典与流行，尽在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